願意應要求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援助。美國當局確認德州猶太教堂挟持人質的槍手是一名英國國民。英國外相卓惠斯指是恐怖及反猶太主義行為。卓惠斯在社交網絡 Twitter 貼文，他說與美國一同捍衛公民的自由和權利，打擊散播仇恨。報導指出，英國警方已經確認槍手身份，槍手親屬在社交網絡 Facebook 貼文聲稱槍手有精神問題。對事發生在德州時間週末，經過10小時之後，全部四名人質先後安全獲釋，特種部隊攻入教堂，44歲槍手死亡。美國聯邦調查局說沒有跡象顯示涉及其他人，但亦沒有說明動機。教堂內週末的活動在社交網站 Facebook 串流直播， Meta 說已經移除相關視頻。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 28,333 點，升20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84， 日元 114.29， 瑞士法郎 0.915， 加元 1.255， 人民幣 6.353， 英鎊對美元 1.367， 歐元對美元 1.141， 澳元對美元 0.72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5.49美元，卖出1816.5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渐转吹东北风，今晚有一两阵雨。展望明日天气清凉和有一两阵雨，随后一两日天色稍为好转，朝早仍然清凉。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喺港岛区为咗配合强制检测安排啦，介乎香港仔嘅湖北街同埋湖南街嘅一段东胜道咧就需要封闭噶，封咗一段嘅东胜道，受影响专线小巴路线59号 A 都要改道行驶。咁另外喺新界啦，由于受爆水管影响，喺屯门介乎屯兴路至到屯梅街去翻新墟方向嘅一段屯起路啦，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咁重复多次啦。就是屯兴路和屯汇街去新墟方向介乎一段的屯起路需要全线封闭。现在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的车不能够转入去屯起路，屯兴路去青山公路的车不能够转出去屯起路，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一带都是车多。另外都有个爆水管啦，喺港岛区喺黄竹坑道噶，黄竹坑道去翻湾仔方向，近住南朗山道嘅快线封闭啦。咁而家车辆不能够由黄竹坑道右转去南朗山道，受影响巴士路线都系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喺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富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龙尾在御龙山。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食得太甜变肥又影响牙齿健康，少甜走甜就是健康之选。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李大超是北京长新店分发新青年的刊物，呼吁工人要团结起来，为自己的权利而奋斗。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 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消费者委员会主办，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牛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 立法会通过垃圾征费条例草案， 消委会接数百消费券相关投诉，涉商户自设最低消费及电子支付平台服务。 究竟哪些是市民最关注的消费新闻呢？ 请即登入 www.consumer.org.hk 网上投票。 牛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月17日，新增11宗确诊，包括8宗输入。海景斯丽酒店而有交叉传播， 少于10宗初步阳性，其中一人感染源头不明，当局相信社区有另一病源。 张家朗夺男子花剑世界杯巴黎站金牌。 汤加附近海底火山爆发，多国先后发出海啸警报或提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星期一的朝早来到1月17日，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早晨，又同各位的观众听众见面了。上星期呢就公布了一些表列处所和食肆晚市堂食是暂停这个晚市堂食的措施呢，会去到年初三，大年初三。咁政府就话咧，都会推出咧第五轮嘅防疫抗疫措施啦，防疫抗疫基金啦，涉及27项嘅措施。今次第五轮咧就系35亿嘅，咁啊对比上一轮嚟讲咧就系64亿。其中食肆方面嘅处所咧资助会减半啊。咁喺第五轮嘅呢个防疫抗疫基金咧就会按佢哋嘅面积啦，即系个食肆嘅铺头嘅面积咧，系发放5万至25万不等咁嘅。大部分的措施都会在这个星期接受申请，最快可以说在农历年那阵前后就可以发放到资助的。另外究竟何时才可以逐步放宽这些措施呢？特首上星期都讲到，除非疫情出现明显逆转或者是社区爆发，否则都可以在大年初四逐步放宽一些受规限的处所营业的，但就会以这个疫苗气泡为一个基础的。为什么1872311，会不会你都是业界对于这一轮的资助觉得帮到几多呢？讲下你的看法。对于现在说有机会最快大年初四去放宽一些的处所的限制等等，你又怎么看？有没有信心可以做到呢？1872311。电话旁边又请一位嘉宾，有稻苗飲食专业学会荣誉会长黄杰龙。早晨。 早晨，萧乐文你好。 早晨，黄杰龙，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现在第五波暂时看到这个疫情对于生意有多大影响呢？这段时间暂时。 其实就冇晚市呢种安排呢都试过几次嘅。咁所以佢对我哋嗰个杀伤力呢其实我哋都体验过㗎啦。咁到今次呢亦都同过往都系类似啦。就是简单嚟讲，成个行业呢大概都会冇咗70%生意，即系剩返30%到嘅啫。咁所以就可以讲系肯定不能持久嘅。即系好短嘅时间大家就流住血去行去医院嘅啫。咁但係長流啊，死緊嘅。咁當然行業裏面有即係好多類唔同餐廳嘅。即係我自己覺得呢比較最大影響嘅呢，今次啊可能就係啲做宴會嘅中職食肆啊嗰啲啊酒店啊咁影響都會大。因為就呢輪就真係好多宴會㗎嘛，本來好多婚宴啊社團宴啊亦都啱啱一放寬咗240人呢，就有返啲生機啊，冇得做一段好長時間有返啲生機。但係突然間又要停曬啦，又要同啲客人去取消啦，咁個影響就最大囉。咁呢啲可能剩返正常生意10%到㗎啫。 Okay. 但亦都有啲同業呢佢就可能受惠啲，即係譬如佢專做外賣嘅。中性嘅呢就可能譬如係快餐店啊咁啦，因為佢外賣堂食都差唔多嘅啫，生意咁咪中性啲囉。但普遍呢都肯定係大受影響㗎啦。 但對於業界整體損失，而家就話有第五輪防疫抗疫基金，就話按住食肆嘅面積大細俾資助5万至25万啦，食肆嚟講，但係比第四輪嚟講就係少咗一半嘅。補到幾多呢？這個 好似我頭先講啦，每一個同業佢面對嘅情況真係都唔同嘅，咁但係政府亦都解釋咗冇可能逐個去睇嘅，因為時間做唔到嘅。 咁如果而家呢種咁嘅補助嘅金額咧，我可以形容俾你聽，大致即係好似即係用我哋業界一般平均咁講咧，大概你可以理解為個虧損減少一半咁上下啦。即係如果佢只係停一個月嘅話，即係個意思係點咧？譬如一間細細地嘅餐廳咁，其實呢啲旺季佢可能咧一個月可以賺到二三十萬嘅。咁但係而家突然間冇晚市咧，就當然係冇錢賺啦。咁但係倒轉嚟講咧，會虧損二十萬添。咁但係政府咧睇下個表咧，而家會補償十萬蚊俾佢，咁佢咪變成係呢個月會虧損十萬咯？咁大概一個咁樣嘅局面嚟嘅。 都唔少喎，即係都算補到一半喎。但你就話即係講緊個期係停晚市一個月，咁而家都唔知。 即係係啦，即係以而家特首講，即係年初三可以恢復啦。咁咧，我覺得大概即係普遍一般嘅行業就係一種咁嘅局面啦。 咁係咪換句話，如果係年初三之後係恢復唔到晚市營業，你哋覺得要加碼咧？ 如果恢复唔到咧，咁嗰个亏损就会持续扩大咯。咁亦都咧，因为而家咧讲咗话会开咧，咁有啲好多行家咧，你都尽量啊，又咁啲同事都唔好话裁员啊，系咪啊？即系见到噶嘛，因为而家计都十几日后啫嘛。咁你咪尽量都谂办法顶住啊，就算要去借钱都借啲嚟顶住啊，咁样就唔会话做啲太极端嘅行为咯。但系如果到时系有差池，又唔准开，又要延续，咁咧，咁个冲击就好大啊！因为无法预计嘅问题咧，先至系最大嘅问题。 因为我见推出呢个第五轮嘅抗疫基金之前咧，我见有啲工会都提到话啊，基金如果按第四轮个补助方法咧，都系会只系帮啲雇主啊，即系一啲前线打工仔未必帮到嘅，而雇主有钱亦都可能系交租，交咗啲即系找数先俾啲供应商等等嘅，系咪都系咁嘅类似嘅情况咧？反而前线嘅打工仔员工就可能未必受惠到咧？ 嗱，真系嘅，因为做生意咧，始终个主导权喺雇主度。就不能一概而论话你会点佢会点，因为个个面对个困难都唔同，有啲俾业主已经追到听日就要封你铺啦，有啲咧就可能供应商都唔交货俾你啦，咁仲讲咩落去啫？咁当然亦都有咧，譬如即系就算我自己咁，你都加咗人工先啦，系咪？咁所以各个雇主亦都系唔一样。咁但系咧，你而家最主要嘅问题就系你要快啊！即係我哋曾經做過補就業咧，佢係用做一個好長嘅時間先做得到，因為要睇 MPF 話好多好多嘅資料要做。咁最簡單最快的方法咧，就係而家呢一個方法。咁其實咧，僱主同僱員喺呢個補償利益上，其實就唔需要對立嘅。我覺得如果話有一啲真係受影響嘅僱員，即係譬如個僱主真係冇能力，係就算攞埋呢筆錢都冇能力照顧佢啦。咁政府有一啲補助係俾呢啲真係受影響嘅僱員咧，亦無不可，亦都講得過去。咁就即係睇下政府最後用乜嘢嘅方案咯。但係而家今次佢已經講咗係咁咧，我只可以解到俾你聽就係、是、喺我哋嚟講就係虧損大概減少一半。咁但係嗰一半個僱主點樣設咧，就真係個個僱主唔同嘅。 另外講到話啊，究竟幾時可以恢復翻即係正常啦？呢啲限制會冇翻咧？譬如晚市禁堂食呢啲，就話最快大年初四，但有個條件嘅，都話就係睇翻疫情啦，係咪即係出現一啲明顯嘅逆轉啦，有冇爆發啊等等呢啲都係考慮啦。咁另外就話，如果就算開翻，佢又舉例譬如美容業等等，都要以疫苗氣泡為基礎。我就想知啦，食肆嗰度有冇即係同政府而家傾緊？如果真係大年初四開翻，係用一個疫苗氣泡做一個嘅前提，係正。是晚市疫苗氣泡啊，定系全日咧？有冇听过系点啊？ 冇听过嘅。嗱，对上一次我哋正式同政府开会咧，系1月3日嘅。咁嗰一次咧就系一个交流啦。咁就系之后你哋都睇到新闻啦。就后来政府都公布咗，就话2月24日就正式做疫苗氣泡嘅咁样啊，系嘛？你记得呢单字啊？咁而家咧就疫情爆发以来咧，政府就冇同我哋有一个好正式嘅沟通噶啦。咁因為大家都即係佢都我諗都好多嘢做啦，咁但係咧我理解咧一定係會溝通嘅，即係因為事實上你要做疫苗氣泡咧，唔係一句説話，背後好多工作，即係由嗰個政府點去寫法例，寫嗰個程式點樣去做，再加埋去到我哋飲食業咁嘅幾十萬嘅員工點樣去培育教育佢哋使用市民嘅習慣，其實好多嘢嘅，咁而家只係得翻十零日就到年初四啦，咁我相信都會同我哋會約去傾點做咯，咁但係暫時咧，我哋都係 大概你知咁多，我知咁多嘅啫。 好，但你估会系净系晚市先至疫苗气泡，定系全日咧？因为对你哋嚟讲嘅放宽就系晚市嘛，系咯。 对我要你要我估咧、我就觉得佢一定系全日嘅，因为咧特首嗰日讲咧就系咁讲噶嘛，佢话系要用一个疫苗气泡嘅方式去做噶。咁、但係如果佢只係適用於晚市呢，咁對我哋嘅影響又微啲囉，係咪？即係或者嗰、那個亦都可能係一個好嘅第一步都唔定啦。咁、但係呢個我亦都唔敢講，因為而家即係呢啲係防疫措施，係唔係又會話點解上晝又唔使晏夜晚要啊，又要問嗰啲病毒係咪會放假咁嘅問題都唔定㗎嘛。咁、所以就我覺得依家我哋太多去推估佢都冇乜謂。即係我其實就極期望政府盡快同我哋去溝通咧，先至係即係最實際咯。 OK， 嗱，另外我見到政府專家顧問啦，梁卓偉教授咧喺訪問嗰陣都提到，就話Omicron 有研究顯示呢種嘅變種病毒咧，佢哋嘅主要傳播途徑咧都係空氣傳播，咁啊提議食肆咧就唔好再用隔板咧去代替，話台與台之間咧係相隔 1.5米呢一個嘅規定嘅。同唔同意呢個建議，或者喺食肆入邊要做，實際有啲咩困難咧？ 嗱，呢個咧早兩日咧都已經有幾充分嘅討論噶啦。咁我又自己都覺得咧，因為阿梁教授都係一句説話嚟嘅啫，佢亦都唔係代表政府講出嚟。我見到及後阿局長琴日喺訪問咧，亦都冇再講呢件事啦。咁即係咧，我覺得亦都冇乜必要不斷去講呢個好與唔好，因為佢唔係一個政府嘅提議嚟噶嘛。咁、我哋業界普遍就覺得佢不可行嘅，即係根本做唔到。咁 在於因為有啲鋪頭太細， 係根本香港現實情況係做唔到。即係好似，所以我咪舉個例子，你有垂直傳播，唔通全香港人就唔好住大廈去住獨立屋先安全咩？即係咁，你呢個係做唔到噶嘛，係嘛？即係唔可以全香港人一齊去竹篙灣噶嘛？呢個係做唔到噶嘛？咁所以即係亦。所以我哋覺得就唔可行嘅，咁但係佢而家亦都唔係話要推行，所以我覺得亦都唔需要太多再繼續討論。 整體你點睇即係呢一波疫情？譬如之前有望月樓啦，又最近有牛氣啦，有啲唔同嘅餐廳等等咧，都有一啲即係同確診者未必係同台坐或者隔離嘅，但係都有一啲感染嘅狀況。喺一啲食肆換氣量方面嗰啲設施嘅標準，你估計會唔會再進一步收緊，或者你覺得有冇需要收緊？ 嗱，其實咧。不斷咁去收緊啲措施咧，其實都唔係辦法嘅。即係而家，無論我哋業界好，市民好，其實都好疲倦。即係而家，我其實整體嚟講咧，我對於疫情今年能夠完結咧，我反而樂觀過去兩年嘅。因為你睇外國咧，大家都已經開始，譬如英國咁已經整體數字開始回落啦。嗰邊啲專家咧，全部都相當樂觀，覺得快將完結疫情噶啦。咁我哋呢，你話我哋香港用呢種清零嘅方法呢，我覺得佢第五波亦都其實算係比我想象中好喎。因為我本來以為呢，即係 Omicron 個傳染性強呢，就唔係咁容易可以管控到嘅。咁但係而家睇呢，我哋又真係幾日先一單確診係本地嘅。咁即係似乎個方法又唔係話做唔到。咁既然我哋政府而家決定仍然係要動態清零呢，咁我都期望佢成功啦。咁如果而家真係可以年初四就開返呢，其實比以前要管兩三個月咧，又真係已經係比好咗好多咯。咁所以我自己個情緒咧，其實就唔係話太悲觀嘅。 Okay， 好啊，唔該曬黃傑龍，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黃傑龍就係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榮譽會長嚟嘅，會唔會你都係食肆業界或者其他今次受影響嘅一啲表列處所要關閉嘅咧？點睇第五輪嘅防疫抗疫基金嘅資助額幫到你哋幾多咧？1872311，1872311。又講一講咧，即係花市方面啊，見到上個禮拜都宣布呢一類大型活動要取消，年宵花市市場呢一啲嘅新春活動咧都要取消啦。對於花農嚟講，或者一啲擺賣嘅攤檔嚟講，佢哋嘅影響有幾大咧？政府方面就話，除咗話退翻啲租俾呢啲即係投咗嘅檔户之外咧，都話會額外再俾一個即係呢個攤位嘅使用費嘅一半咧，作為即係今次喺防疫抗疫基金入邊咧發放嘅一個資助俾佢哋，又可以幫到幾多咧？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有本地花農亦都係千葉園董事長楊小龍，早晨。 早晨， 楊小龍，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你本身喺年宵市場，你哋係咪都投咗好幾個單位？今次有冇話即係影響有幾大咧？取消年宵花市嚟講？ 今次呢我哋就投咗八个摊位呢，往年照安排呢就一个摊位係要卖2000棵花嘅。今年以后佢取消咗之后影响到我大约係16000棵花。全部冇得去卖囉。 嗯，有冇计过损失几多呢呢一、這个你哋即係 中價嚟講呢就最少160万損失囉。 嗯 ,ok, 今次喺嗰個宣布個期上面算唔算都唔算太遲呢，喺而家就話其實原本26號年宵市場就真係開㗎啦，咁早咗個零禮拜去通知啦，點睇呢個時機上面呢？ 佢通知已經係叫可以㗎啦，但係我哋睇咗個疫情呢之前啱啱開始就太犀利啦，因为空气传播，所以我呢次啊冇声出嚟啦。 所以都即系理解佢哋今次。 紧要大家身体健康啊，香港市民平平安安。 嗯，因为今次对于你哋嚟讲咧，就除咗话退嗰啲摊位使用费之外咧，都话有退翻摊位使用费额外嘅50%咧，作为一个特惠金嘅个补偿嚟讲，补到你哋几多少？ 嗰啲對我哋本地農業就冇咩幫助嘅，對嗰啲咧賣一個禮拜做一個禮拜生意咧，嗰啲人就有幫助。點解咧？佢唔使做生意都有，譬如話投咗個鋪位係10万，佢有5万賺啊嘛。 嗯， 10万俾翻佢，仲要5万俾佢啊嘛，佢有5万賺啊嘛。但係對我哋嚟講就冇啊嘛。點解咧？我哋成年係咁支出到年尾，對我哋幫助就唔大咯。 但大部分都是你哋呢类噶嘛，系咪？应该好少话净系投咗档嗰一段时间先去做生意，大部分都是种咗成年咁，系咪噶？ 大多数都是买翻嚟卖嗰啲多。 嗯 ，OK。 即系真正本地种出嚟卖咧，而家就少咗噶啦。 嗯嗯嗯。我想知道今次喺取消联销市场呢个决定之前咧，有冇问过你哋噶？有冇咨询过你哋？ 嗯，冇啊，冇，唔会嘅。 哦，唔会的。OK。咁而家你哋点睇咧？即系而家取消年宵市场，有啲咩方法去散货咧？对你哋嚟讲， 系取消咗之后先打俾我，你有冇睇电视咁样？ 哦，咁你哋个反应都应该好突然啦，系嘛？觉得 冇计啊！你真系即系有经历过，旧年已经系取消咗一次啊，谂起就 嗯，而家点散货啊？谂住啲货。种咗咁耐， 系啊！而家靠香港市民支持本地农业入花场买，只能够咁样啫。 净系靠花场，即系佢哋要山长水远入去新界买，系咪咁啊？ 系啊，系啊，系啊。 有冇谂过？ 新界都好方便。 吓、啊，但有冇谂过其他方法噶？我唔知。即系上年我记得有人提过，系咪可以网上面去有啲平台去卖啲莲花啊咁样噶嘛？今年会唔会类似呢啲方法？ 我哋啲农民乜都唔识嘅，即系以咗网上啊或者咩高科技卖嘢嗰啲，都系要靠年轻人啊，即系嚟同我攞去卖咁啊可以。 嗯，有冇人咁样做啊？ 有都有， 即系有啲年轻人或者有啲人去主动帮你哋，定系点样？ 系啊，佢就。在网上卖了花之后，跟住嚟我呢度攞出去俾人咁样。 O K， 咁而家另外，即系其实上年都有类似咁嘅情况啦。多唔多啲客系主动入嚟你哋农场嗰度直接买嘅咧？ 嗯，去年经过嗰个风波之后咧，就多啲人入嚟，多咗好多嗰啲生面口未嚟过嗰啲人嚟嘅。 嗯，即系都你预计系可以散得晒啲货嘅，定系点样？ 散一定散唔晒嘅，即系未试过话散得晒、 嗯。有冇估计即系譬如你哋农场计咧，有冇话估计边啲莲花有机会散到，有边啲系难啲散到？因为头先听你咁讲，好多都主要靠啲市民主动入到嚟即系农场嗰度买啊嘛。有冇啲莲花系可能难啲散嘅咧？ 莲花难散啊，即系大件嗰啲咯，大件嗰啲比较难搞咯，我哋呢啲比较轻啲啦。 嗯 ，OK。而家因为其实上年咧系公布个取消年宵市场啦，不过后屘又复办翻，而复办嗰个规模咧系有唔同嘅，即系譬如讲话啲档嘅数量咧少咗啊，严守防疫措施啊，限人流啊等等嘅。你估会唔会再类似咁嘅情况，或者政府会唔会再揾你哋再倾咧？ 应该唔会啦，今年咁犀利呢群， 嗯， 我哋旧年经历咗之后，虽然佢开翻帮我哋就又唔系帮唔到几多，我本来有10几个档，16个档就系、是。 分开散货啊嘛。你俾三个档，我都系一个地方，即系等一个档，一个档唔又唔可以散几多货，所以帮助唔系好大。 O K， 咁你哋有冇啲方法？除了話叫人哋去農場之外，會唔會好似喺市區度租啲臨時檔位去賣啲花咁又得唔得咧？有冇諗過？ 即係我自己就反而冇，就得一個場喺東莞城，其他嗰啲咧就即係都係自己嚟攞去賣嘅。 OK。好啊，唔该晒你啊，杨小龙，多谢你同你倾到呢一度。咁啊，听到杨小龙嗰个嘅方法处理，暂时都系话可能都系有啲人睇下可唔可以有心人帮佢哋喺网上面卖啦，或者大部分嘅客佢都预咧系会去到农场嗰度咧系直接买啲莲花噶啦，喺冇咗取消咗呢一个嘅年宵市场嘅情况，咁佢都预计咧应该会系卖唔晒啲莲花，尤其是啲大型嗰啲，我估就係啲桃花類嗰啲啦，咁大棵啲嗰啲咧就未必可以買得曬嘅。對於花市取消，你係點睇？一八七二三一一。對於整體第五輪防疫抗疫基金嘅措施又點睇？一八七二三一一。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韩联社报道，南韩军方指出北韩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物。日本海上保安厅话，北韩今次试射嘅可能系弹道导弹，暂时未有进一步资料提供。今次系北韩今年以嚟第四次嘅试射活动。北韓早前聲稱兩度試射高超音速導彈，以及在日前試射火車搭載的鐵路機動導彈。政府在上午大約六點半完成香港仔、東盛道二至四號的強制檢測行動，沒有發現確診個案。政府因應一宗初步陽性檢測個案，初步顯示涉及變異病毒株，當局將東盛道二至四號列作受限區域，大約55名居民在昨晚10點之前接受檢測。政府派員到訪45户，當中大約10户在過程之中沒有人應門，當局會採取措施跟進。北京市委書記、東奧組委主席蔡奇視頻會見國際奧委會主席巴克。蔡奇話：奧密克戎變異病毒株在全球快速傳播，希望國際奧委會繼續幫助引導各利益相關方清醒認識疫情風險，嚴格落實防疫手冊各項規定，共同確保閉環內外防疫安全。巴克話：國際奧委會將會帶頭落實防疫措施，引導敦促各方來華人員嚴守防疫手冊規定，與北京冬奧組委密切合作，共同講好北京冬奧故事。美國白宮表示，總統拜登在星期五將會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舉行視像會議。白宮發言人普薩基在聲明之中說，今次會議將會突顯美日同盟的力量，是維持印太地區與全球的和平、安全與穩定基石。共同社報導，普薩基說，拜登期待與岸田合作，推進對印太地區自由開放的共同願景，並且在美日印澳四方層面上開展新技術的合作。報導又指，預料兩人將會討論在應對新型肺炎疫情與氣候變化等問題上進一步合作。岸田在去年10月上任之後無奈與拜登通電話，之後在英國舉行的聯合國氣候會議期間短暫交談，但是因應疫情，兩人一直未能夠舉行正式的雙邊會晤。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371点，升247点。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87， 日元 114.41， 瑞士法郎 0.915， 加元 1.255， 人民幣 6.353，英镑对美元 1.367， 欧元对美元 1.141， 澳元对美元 0.72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14.46 美元，卖出 1815.16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渐转吹东北风。今晚有一两阵雨，展望听日天气清凉，同有一两阵雨，随后一两日天色稍为好转，朝早仍然清凉。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嘅坏车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有坏车阻路，咁车龙排到去北角政府合处。重复多次啦，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有坏车，车龙排到去北角政府合处对出。在屯門的屯喜路，因為有爆水管，屯喜路去新墟方向介乎屯興路和屯會街之間全線是封閉，現在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的車是不能夠轉入去屯喜路，屯興路去青山公路方向的車亦都不能夠轉出去屯喜路，受影響的巴士路線需要改道行駛。重複多次，就是屯門的屯喜路因為爆水管，去新墟方向介乎屯興路和屯會街之間全线是需要封闭。在香港仔的东胜道就有强制检测，介乎湖北街和湖南街之间的一段东胜道是需要封闭，介乎湖北街和湖南街之间的一段东胜道是需要封闭，受影响的小巴路线 59A 需要改道行驶。另外黄竹坑道都有爆水管，黄竹坑道去湾仔方向接着南朗山道的快线需要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去御龙山，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都是车多，车龙就排到去白石角对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剑神张家朗继东京奥运之后再度称王，在男子花剑世界杯巴黎站夺得冠军。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不同国籍的厨师在这里尽展所长，将他们自己国家的特色透过餐厅以及食物和食客进行一场文化交流。 就等我们走入一个个特色餐厅的厨房，学习怎样烹调他们家乡的菜式，认识他们的地方文化，了解他们怎样融入香港这个多元文化的社区。 电视节目 《未知天下》，共用厨房， 今日下午6:30， 港台电视31。 2022年1月17日，新增11宗确诊，包括8宗输入。海景斯丽酒店而有交叉传播， 少于10宗初步阳性，其中一人感染源头不明。当局相信社区有另一病源。 张家朗夺男子花剑世界杯巴黎站金牌。 汤加附近海底火山爆发，多国先后发出海啸警报或提示。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關於年宵花市要取消，見到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形容是兩難的決定，說明白市民行年宵花市是新年習俗，花農也辛苦了成年，希望可以賣年花，但是從全局去看，新冠疫情是未脫離危險期，所以社區裏面也都說看到有多條傳播鏈，追蹤工作不容易，通盤考慮之下，由於有風險，花市都涉及一些群眾聚集，為了減少人流和市民的健康著想，所以取消有關活動，這個就是他們的考慮。但對於一班賣花的人士來說，繼續跟我們在電話旁邊談談。電話旁邊就有香港鮮花盆栽批發商會主席賴榮春，早晨。 早晨， 早晨，赖明春，讲下今次取消花市啊，你哋点睇，同埋点睇政府嗰个补助咧？ 就即系疫情嘅关键啦，就即系话减少人嘅人潮嘅聚集咧，咁呢个都一个方法嚟嘅，因为疾病始终都系比买花要即系重要一啲嘅，系、嘛？问题。即係嗰個人潮點樣控制啊？或者係喺嗰啲攤位嗰度啊，即係疏啲啊，即係通過呢個健康出行啊，咁掃咗啊、體温啊咁樣，即係最好，我認為就最好就係有幾多個入，有幾多個出，咁樣控制人潮就比較好啲嘅。 安心出行你先講緊，不過想先問咗你先，因為今次咧就話除咗退翻啲攤位嘅使用費之外啦，喺第五輪防疫抗疫基金之下咧，都會發放咧係個攤位嗰個使用費啊50%啊，即係一半嘅作為一個特惠金嘅呢、這個賠償咧，叫做又點睇咧？嗰、那個賠償額上面或者個資助額上面，幫到你哋即係花農啊或者賣花嘅朋友幾多咧？ 就如果佢係自己有農場啊，或者有鋪位嘅，咁即係呢個賠償，我都覺得都係合理嘅。即係如果佢自己首次創業啊，或者係冇農場啊，即係冇鋪位啊，咁一下子可能嗰啲貨咧就唔知點樣處理，即係咁嘅情形咯。 即係講咗兩批，有一批就係有鋪位嘅，有自己本身鋪位嘅人士可以繼續買嘅。呢一啲有幾多嘅？據你了解？ 呢啲就好少部分嘅，咁花農嗰度咧就有一部分咧就係、是、自己有農場嘅，咁所以而家即係我哋都鼓勵一啲客人咧，即、就、係、是、直接到農場嗰度購買啲年花咁樣咯，即係減少即係、就是、同一時間集中喺某一個地方咁咯。 我見話係咪即係頭先你講話本身有鋪位可以賣花嘅，可能係喺花墟咁樣。你估計譬如喺花墟本身有鋪嗰啲，又喺年宵市場有檔位投咗啦，咁而家冇得賣啦，咁佢哋可以喺花墟度賣嗰個嘅生意，係咪都補到喺年宵市場嗰個損失嘅咧？ 應該又未必一定補得到嘅。 爭幾遠咧？ 咁因为你多咗一个档口，肯定佢嗰个生意额就多啲噶啦。系嘛？ 但整体嚟讲，你估计嗰个花墟嗰个人流会因为冇咗呢个花市啦、年宵市场咧而多几多？暂时有冇睇到个人流已经呢两日已经多咗，定系都系未睇到嘅？因为未真系到接近 星期。应该琴日咧都已经系高峰期噶啦。琴日，即系星期日，即系话通常喺过年前嘅两个星期。即系第一个星期日啦，琴日就下个星期就，即系而家嚟紧嗰个星期日咧，就系第二个星期日噶啦。咁呢两个时间咧，应该系高峰期嘅。咁啊，琴日咧就，即系我哋观察到咧，就整个花墟咧，反而就冇往年咁多人。咁啊，呢个第一个咧就系同政府宣传嗰个疫情啊、防治啊个关系啦。第二个即系市民。都已经提高咗嗰个防疫嘅，即系嗰个防疫嘅嗰种思想啦，即系话， 即系唔好去啲人多地方咁， 唔好去啲人多嘅地方。咁琴日咧，我哋有啲客人嚟咧，就即系佢一家人嚟嘅，但系佢嚟到咧，去到旺角啊，去到其他地方啊，尖沙咀啊，咁佢嗰啲细路仔啊，同太太啊，都喺嗰边，就冇嚟到花墟嘅，佢直接是一个人来买嘢嘅啫，是咁样。同埋咧，而家我哋观察得到咧，即系话所有嘅人咧嚟到花墟咧，佢嗰个停留嘅时间都系短咗嘅，买完嘢即走噶啦。 所以整体你见到个人流系冇 你哋观察啦，冇过往咁密啦，咁多咁样。 咁琴日咧就我哋亦都好多谢警方啊，同埋有关部门嘅，即系派咗一啲派咗一啲嗰啲差人咧，即系交通队啊咁，即系同我哋维持花墟嗰个车嘅通行嘅交通状况，咁所以咧就好顺利嘅。我自己亦都拍咗几张相，都未试过过年系可以即系啲车好顺利咁通过啊咁。 讲起那些、车通过的情况或者、警方、派员啦，因为见到过往可能有时有些铺头都摆档就摆到出门口的，有些摆出街卖的情况的，见到在上个礼拜政府的新闻那里都特别提到说会加强打击旺角花墟的店铺阻街等等这些情况，有没有见到其实执法部门都严了？ 執法部門就本身就係嚴咗噶啦，即係都有抄牌啊，有罰款啊咁樣。 但針對啲鋪頭喺鋪頭外面賣嘢啊、賣花嗰啲情況， 係啊， 即都有嚴咗嗰啲都 嚇， 都有嚴到係咪啊？定係點樣？ 係都係嚴到嘅，都係即係加強咗執法嘅。不過問題嚟講，即係事實上作為花商嚟講，都好無奈，都冇辦法，因為而家啲貨源咧又比較緊張啲。同埋咧，就即系话，突然间咁样好多咧，就以为有啲客咧会涌嚟花墟咁，所以咧大家都好紧张嘅，系咯。 头先你讲到话货源紧张系因为咩？啲船运因为而家会即系迟咗啊，少咗航班船运嗰啲班次定系点啊？ 系啊，即系嗰啲货运咧，就由于即系而家嗰个运输系。耐咗嘅，時間係唔準嘅，航空咧就更加少嘅，即係好似啱啱過去咗嗰個聖誕節都係咁樣啦，好多商鋪都冇攞唔得到聖誕樹，攞唔得到聖誕樹有兩個原因咯，即係一個原因係佢冇船期，第二個原因係啲飛機又誤點，即係嚟到咧已經都接近25號啦，12月25號，咁所以咧就。變成咧就有啲人想賣就賣唔到，有啲人有貨又太遲，咁即係變咗都係一種損失嘅。 我想知頭先你譬如話警方可能都有即係令到啲交通順暢啲啊，你哋鋪頭入邊有冇自己做一啲人流管制，話希望唔好太多人逼塞個鋪頭入邊？ 都會有嘅，大家都會即係盡快咯。我哋自己有啲就佢嚟到。睇啱咗，咁我哋都有啲都幫佢送貨。另外即係幫佢送貨啊，如果佢即刻攞唔到啊，都減少個擠迫嘅。 你哋自己除咗係花墟之外啦，會唔會因為少咗或者冇咗而家花市，再揾一啲臨時嘅鋪頭去希望多啲點去賣啲花咁？有冇咁做？ 有啲商場，我哋做啲臨時咯。 揾多幾多個點咧？以你嚟講，以你嚟讲，除咗花墟，揾多几多其他嘅临时点去卖莲花呢？因为冇咗花市， 三个点， 呢啲都即系会唔会卖得晒咧？即系喺咁嘅情况之下，多咗几个临时点？ 都即系你如果佢临时点嗰啲，佢就一定都系有剩货噶啦。因为你任何都系啦，就算你铺头都系会有剩啦。你卖到年三晚。即系譬如你年28嗰时候你入唔入货啊？唔入货你又冇嘢卖。你入咗货咁唔一定全部卖得晒噶嘛。Okay. 有货尾嘅。 好啊，唔该晒赖荣春，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赖荣春咧就系香港鲜花盆栽批发商会主席。咁啊，讲到佢哋其实以佢为例咧，就有喺花墟嗰度本身有铺头嘅，咁但系都未必卖得晒啦。即系对于少咗年宵市场呢一个卖嘅点嚟讲，你系点睇1872311？1872311，继续听听众嘅电话。喂，有陈小姐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啊，主持。 系，请讲。 我。认为政府要带头控制疫情是正确的这个策略。不过呢我建议呢他都可以仿效返好似而家中学的可以继续返学，因为他个论据是说同学如果有打疫苗嘛，是不是是啦。咁街市市政的即是 都有開嘅，因為個鄰居都係你要掃安心出行。OK， 咁點解花市唔可以用翻？你可以參考話你有打疫苗，或者你掃安心出行做曬啲體温嗰啲量度嘅話，都俾市民入去咧。因為花墟咧喺平時咧，其實都已經係人山人海，同埋咧嗰啲商户咧亦都唔會有人手咧去分流你篤安心出行啦，跟住又量體温啦。其實以往嘅花墟咧，是好多好多好多人，我 所以咪索性刪咗咯，所以而家今次又決定 花墟啊！ 哦，你講翻旺角嗰度 ，OK OK， 係、okay, 啊，花墟啊，咁、如果佢唔開呢一個花市嘅話咧，咁花墟就係唯一俾香港市民去買花嘅一個熱門地方咯。同埋咧，我記得以往咧疫情咁多年啦，花墟啊曾經爆發過噶，有確診者噶。咁係一個花嗰、那個職員嚟㗎。咁、 okay. 所以我覺得喺大前提為咗防疫之下，如果將啲人反而encourage 即係鼓勵翻去花墟呢一個冇監管嘅、冇政府監管嘅地方咧，反而我覺得你一係就開翻幾個年宵花市，等啲人咧即係用翻你政府，譬如有打疫苗。我話你有數安心出行呢啲去 control 翻，你都追蹤得到嘛？如果入到花墟咧，好難追蹤到啊！ 明白。Lila， 你有冇去花墟睇過、有冇望到個情況係咪都人多咗？ 我咧其實就好聽話嘅、我盡量放工之後咧，我都盡量翻翻屋企噶啦。啲人多啊，地方啊嗰啲我都好少去，因為我本身屋企。我自己打疫苗㗎啦，打三針安全嘅。咁、我希望香港嘅疫情盡快控制得到，全世界控制得到，咁我哋就可以回復翻常規嘅生活咯。 Okay, 好啊，唔該曬陳小姐。仲有鄧女士打上嚟話早晨。 早晨啊，你好，蕭文。 係咪？係啊，請講。 係你好，我本身住馬鞍山嘅，咁我琴日星期日咁就出街啦，咁就屋企人駕車出去。咁其實會經過獅子山隧道之後就出窩打路道啦。咁因為我目的地去佐敦咁中間都會經過九龍塘啊、太子啊嗰段路呢、其實就見到好多比平日呢係明顯地多咗好多嘅私家車啦，同埋條路真係好塞車嘅，即係比起平時返工時間更加用更加多嘅時間。咁、我自己因為我唔係去花墟呀，咁但係我估計其實啲市民都係去緊前往花墟買花或者辦年貨咁樣嘅。咁我自己個意見就會係覺得其實政府都刪咗個花市，其實即係佢個原因就係話要做一個防疫啊、減免人流嘅工作啦。咁、但係其實只係將個問題咧由花市搬咗去花墟咁樣。咁、但係相比之下，其實花墟無論係交通啊、條路嗰、那個即係嗰、那個寬闊度啊、空間啊，其實都係比係花市更加差嘅。咁、但係作為即係市民嚟講，咁傳統節日都好難話叫佢哋唔好去人多擠迫嘅地方，因為即係辦年貨對於好多家庭嚟講都好重要啦。咁譬如好似我屋企咁咧，其實我屋企人都係好想即係每一年過年都會買花，今年就冇買啦。咁主要都係考慮到其實唔想去咁人多嘅地方，我就覺得咧，其實頭先即係譬如我都聽到主持人咧會問嗰啲花農花商嘅時候都會問啊，你期望政府幫你幾多啊，或者可以點樣幫到你？調翻轉喺我嘅角度，我會覺得政府唔係。即係我唔會用幫呢個字啊，反而政府係有一個責任，係去到令佢哋係即係以往一年為我哋普羅大眾做咗嘅工作，其實佢 suppose 應該係要有翻一個回報嘅，就唔係淨係俾個租佢咁， okay. 即係還翻個租金俾佢，就話係幫咗佢咯。咁，因為即係即係喺個社會裏邊，即係每個人都有佢自己的工作啊。咁佢付出咗嘅時候，佢係咪我哋都應該有啲嘢係要補償翻俾佢咧？即係我覺得係可能係一個補償多過係一個。資助咁樣樣咯，咁同埋我覺得最重要係政府有冇一個決心去幫佢哋去散貨咧？即係講真，即係一嚟係錢銀經濟上，二嚟係嗰啲都係一啲自然資源啦。咁市民又係有需要啦。咁如果我哋真係一窩蜂去曬花墟，其實可能個效果仲差咁樣樣。 OK， 好啊，唔該曬鄧女士嘅，都係擔心到啦。其中一點就係話花墟會唔會都係積咗啲人流啦？即使你係取消咗年宵花市等等咁。嗱，見到咧民政事務處咧有個回覆嘅，就話同旺角花墟嘅商户咧代表會面咧，提醒過佢哋必須自律，唔好將一啲貨物咧擺喺行人路或者係公共道路構成危險。咁啊，政府相關部門咧將會喺花墟一帶咧係 加强巡查和執法，包括清除一些有关造成阻碍的货物以及物品。另外警方都说预计大量市民会在农历新年前去到花墟旺角花墟那里买年花。警方会配合食环署对于店铺货物阻塞街道采取執法行动，并且打击交通违例的事项。咁啊，头先咧，陈小姐讲到嗰个花墟个案咧，就系2021年嘅，即上年啊二月嘅时候，系有即系花墟嘅嘅人咧，系有一个感染嘅个案嘅咁。咁啊，另外咧都讲下整体嘅疫情啦，就寻日有11宗嘅新冠病毒嘅阳性个案，初步阳性嚟讲就少过10宗，不过其中有一宗咧就系源头不明个案。就唔係咧，Omicron 嚟嘅，初步話發現到係 Delta 嚟嘅。咁呢一個個案都想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喺電話旁邊傾嘅，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早晨， 係早晨， 早晨梁子超醫生。因為嗱呢一個個案就係一個23歲嘅女仔，打咗2針科興啦。睇個資料就話佢係做寵物店嘅售貨員嚟嘅。咁佢喺驗出有呢個初步陽性前咧，係去過多間餐廳，包括火鍋店，亦都去過灣仔一間酒店 station 啊，宅度假嘅。估計嗰個個案感染嘅來源喺邊度？對於惹到其他地方啦嘅爆發嘅風險有幾大咧？ 嗱，我谂咧，我哋有一段长时间都冇呢个本身嘅病毒喺个社区度传播咧，尤其喺 Delta 啦。咁佢又一定都系同输入相关噶啦。究竟由边个渠道输入咧？咁就可能要睇啦。但我哋而家最大机会嘅，其实都系话系，即系话喺嗰个人带入嚟啦。尤其是喺我哋嘅检疫酒店入边咧，嗰、那个即系话交叉感染嘅问题咧。其實是最大可能的，因為那個 Delta 傳播力其實都是極高的，所以呢就在其他地方的檢疫酒店產生交叉感染呢，其實是時有發生啦。那香港入面我們的酒店入面呢，由於有一個就是說是就是完全圍住了個走廊呢，那些空氣入面呢其實是有很大機會呢，你一開門呢是有機會會走過隔離房的。咁而呢一個問題呢，其實亦都係話我哋本身呢係有機會，如果有一個譬如話你喺檢疫最後嗰兩日受到感染嘅，就當你走咗之後呢，你返出去嗰陣時候，即係話係第五日，即係話即係去到第26日再做檢測呢，其實都仲可能未過潛伏期，咁我哋會走漏呢個案。我哋而家要盡早做咗個女仔嗰個嘅全基因嘅排序呢，睇下同即係話以往嘅，尤其是上幾個禮拜呢嚟香港嗰啲嘅一啲嘅 Delta 嘅仲有好多嘅時候咧，嗰度有冇同邊個個案係完全吻合或者係高度同源咧？去睇睇，即係話咧，嗰啲會唔會中間有啲喺嗰段時間咧係啱線就走咗，即係話去發病嗰陣時候就感染咗其他嗰啲就係就嚟走嘅一啲嘅旅客，又走入社區。如果我哋能夠鎖定個可能嘅傳播源嗰條傳播鏈咧，係比我哋容易咧係能夠圍到佢咧。是有機會咧，就話比較快咁樣能夠將今次嗰、那個即係話傳播控制啦。但當然呢個女仔有一個問題咧，就係話佢就發咗病4日咧，然後先至去做睇醫生啦。咁呢個就係基於我哋香港咧，其實咧就係話完全放宣傳嗰個深厚妥協，係對啲有病徵啊、有風險因素嘅人咧，快早做檢測咧。因為你對一啲病徵咁輕微嘅人咧，你叫佢睇醫生又好，叫佢排隊做強檢都好咧，就算唔使俾錢，你都係會令佢一個好大嘅成本啊，時間成本啊。而如果佢咁做嗰陣時候咧，就會令到好多嘅呢啲咁嘅相對隱性嘅個案咧，其實喺個社區度咧，其實係會延遲咗診斷咧，就會令到個病毒有機會喺社區度擴散。其实呢个系而家我哋防控一个好大嘅弱点嘅，而我就唔明白政府因为悭钱咧，因为咩原因嚟讲咧，系对一啲系有病征嘅啊，同埋或者有风险因素，佢自愿又做嘅，点解唔去即系话叫佢哋鼓励佢哋攞翻啲樽啊，系嚟做深喉唾液咧？因为事实上喺医院喺门诊入边咧，呢样嘢仍然用紧嘅。对一啲有病征又自愿合作嘅人咧，唔系喺强检嘅情况，你逼佢做嘅咧。你根本上咧，其實嗰個深喉唾液嗰、那個佢嗰個敏感度啊，同埋佢嗰個即係話係實際上方便啊，亦都唔會有交叉感染咧。其實係有一個比其他嘅檢測方法係仲優勝。 嗯，呢个个我想讲翻先，因为而家有 Omicron 啦，又有一个 Delta 嘅今次呢个23岁女仔嘅个案啦，咁大家就会关心会唔会有机会又喺香港出现一个两种嘅病毒株混合埋一齐嗰个风险咧？咁呢个点睇？ 嗱，我谂我哋而家呢个阶段咧，由于嗰个经过咁大嘅检测量咧，其实见到嗰个呢啲个案个密度都系极低住嘅，暂时呢个阶段，佢哋两个系出现呢个两种病毒同时感染嘅机会，真系同中六合彩差唔多，又唔需要太担心住呢个阶段。同埋就算真系佢哋系两者一齐传播嘅，你睇翻欧洲嘅经验，睇翻美国嘅经验入边嘅。是不是真的咁容易出现一个所谓的超级病毒呢？我自己又不是太同意的。因为最重要就是说呢，无论是 Delta 或者 Omicron 呢，它都高度适应了人，有一个很高的即是说生存优势的了，相对其他品种。你就算两个混合在一起呢，其实入面呢都未必真的会大大提高，即是说大家那个的传播力的了。而嗰個免疫方面咧，我哋個群體咧，透過疫苗又好，透過以前感染又好咧，一定有啲嘅免疫或者交叉免疫，佢就唔同咧。你 H5N1 咧走到去人嗰度，譬如同 H3N2 咧，係兩個混種咧，你就會大大將一個本來唔適應人嘅 H5N1 咧，變成適應嘅人。 梁志超醫生，因為時間差唔多，轉頭翻嚟再揾你傾多陣，好嗎 ？OK， 好。 好，梁志超醫生咧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嚟嘅，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经济日报报道，本港疫情出现变数，继 Omicron 变种病毒在社区传播，昨日发现一宗 Delta 源头不明初步确诊，涉及一名23岁女患者，上个星期二发病，但是未有求医，到星期六才检测呈初步阳性。女患者住在香港仔东圣道四号，在铜锣湾渣甸街 Little Boss 宠物店做售货员。潜伏期间曾经去过油麻地和西环等多区，亦都曾经入住湾仔御景酒店。他的十名同事和亲友需要接受检疫。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该个案和其他确诊个案没有关联，怀疑社区另有未知的传播链。经济日报报道。 成报报道，一名曾經在油麻地香港海景斯利酒店進行強制檢疫的43歲女子星期六初步確診，該酒店近日先後出現6宗確診個案，當局聯同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昨日到酒店視察後指出，酒店4樓和12樓先後各有兩間雙輪房間的住客感染，相信是多個房間的空氣換氣率不足，走廊的空氣清新機未有長期維持高抽風率。翻看閉路電視顯示，有檢疫人士曾經打開門大約30秒的時候，懷疑接觸到帶病毒的空氣，導致交叉感染。當局建議酒店改善房間通風和加強空氣淨化設備，而酒店其他防疫工作表現良好，不需要停運。成報報導。 商報報導，財政預算案將會在下個月發表，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天在網誌說，近月就新一份財政預算案進行諮詢，社會對於是否再派發電子消費券等意見不一，任何紓困措施一旦力求精準，聚焦某群目標受眾，就會容易因為差異待遇而引起反彈。陳茂波認為，如果措施做到普遍受惠，也都有機會被視為對弱勢社群的關懷不足，如果能够在大家都比较接受的范围之内争取较理想效果，需要更加好的平衡，更好的解说，亦都需要大家谅解。商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东京奥运金牌得主张家朗星期日凌晨在法国举行的巴黎站世界杯勇夺男子花剑金牌，成为港队史上第一位世界杯分站夺冠的男剑手。世界排名第四的张家朗封王之后，世界排名有望跃升到世界第二。港队一共有12人出战金站赛事，世界排名前16的张家朗和蔡俊彦属于种子剑手，无需出战分组赛。东方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劳工处表示，去年本港录得的私营机构职位空缺数字达到超过106万，比起2020年上升了 55%。而去年8月起，每個月發放的職位空缺數量都超過10萬個，已經大致回復至2019年，即是疫情前的水平。 當局專為香港青年而設的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亦都受到本地青年歡迎，接收到大約20,000個求職申請，錄得1090宗就業個案。星島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反修例運動4009名被捕學生中，近28%已經被控，過去兩年陸續面對審訊，罪成者部分已經出獄，有學生保釋期間考入大學，定罪出獄之後即刻被開除學籍，有中學生在案件還未開審就被踢出校，要四處叩門，但亦都有學生順利重返校園。立法會建制派議員和教育界關注涉案學生前路，認同需要協助他們重投社會。有中學校長形容學校將出獄學生拒諸門外，有如雙重懲罰，建議教育局設指引並且鼓勵學校保留學位。明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東方日報》的政論說，政府專家顧問梁卓偉表示，就算香港新冠疫苗接種率達到100%，仍然有可能感染 Omicron， 因為這個病毒的傳播力強，要達到清零、零感染幾乎是不可能任務。政論說，連嚴格防疫的北京都出現首宗本土 Omicron 個案，香港想清零不切實際，倒不如盡快復市更加實際。《東方日報》政論。 信報的社評說，食物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香港要先苦後甜，否則有機會令到疫情拖長。社評指，動態清零的要旨並非勉強追求零感染，而是及時主動發現傳播源頭，快速撲滅疫情。特區政府最應該做的是準確掌握動態清零的精髓，禁令無需過嚴，以免市民沒完沒了地捱苦，直接和間接導致經濟孤立，蒙受巨大損失。信報社評。 文匯報的社評說，受到收緊防疫措施影響，不少基層市民失業或者開工不足，年關難過。對於未能受惠第五輪的抗疫基金的失業或者是減收群體，社評說政府應該立即作出救助決定，讓他們在春節前拿到錢，春節之後政府就要盡快設立短期緊急失業援助金。這個是文匯報社評。 經濟日報社評，港隊奧運金牌花劍手張家朗再度成為世界第一，在世界盃巴黎站首度封王。曾經有分析認為本港運動熱只能夠持續半年，但是郭健兒不斷踏上頒獎台，社會的支持和熱情持續高漲。社評說，要乘勢推動體育產業化，更加應該加快設立政策專局，鋪路爭辦國際級賽事。經濟日報社評。 日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公中坏车喺九龙噶，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柳街慢线，咁龙尾喺新山道噶。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新柳街慢线有坏车，龙尾就新山道。较早前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喺港岛区，为咗配合强制检测啦，介乎香港仔湖北街至到湖南街嘅一段东胜道仍然封闭，封咗一段嘅东胜道，介乎香港仔湖北街至到湖南街一段，咁受影响专线小巴路线59号 A 都要改道行驶。喺新界啦，由于受爆水管影响，屯门嘅屯兴路同埋屯汇街去新墟方向，近住屯喜路一段咧，就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就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嘅车咧，不能够转入去屯喜街。咁另外咧，青山公路屯兴路去青山公路方向都不能够转去屯喜路，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咧就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而家回复翻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由于受新柳街的坏车影响，所以车龙排到去新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咁喺新界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象山村。 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咁啱啱收到两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啦，就系较早前香港仔东胜道咧就系受强检影响需要封路啦，咁而家封路重开啊，就系香港仔湖北街至到湖南街嘅一段东胜道，咁而家封路咧就重开。咁另外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港铁站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咦，你做乜嘢啊？ 抹窗啦，新年大扫除啊！ 喂，唔好成个身挨住只窗借力啊，好危险噶！ 我会小心噶啦。 开窗同闩窗唔使咁大力嘅，加啲润滑剂喺窗罩度就得啦。有问题就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嘅标准同程序检查啦。 干净还干净，最紧要系安全啦、啊。 2022年1月17日，新增11宗确诊，包括8宗输入。海景斯丽酒店而有交叉传播， 少于10宗初步阳性，其中一人感染源头不明。当局相信社区有另一病源。 张家朗夺男子花剑世界杯巴黎站金牌。 汤加附近海底火山爆发，多国先后发出海啸警报或提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9:13。除咗头先嗰个 Delta 嘅23岁女士嗰个嘅感染个案之外，另外一个嘅阳性个案咧，都想揾梁子超医生同我哋倾嘅，咁就系讲佢咧，其实喺上个月底咧，由巴基斯坦翻嚟香港一个43岁嘅女士啦，咁佢就喺油麻地香港海景斯丽酒店咧做检疫，咁啊去到翻到屋企咧，先至系检测到系阳性，咁亦都发现到呢间酒店咧，其实先后有6个人咧系都有染疫嘅，咁就见到袁国勇啦，专家袁国勇去睇过现场啦，就话发现有啲空气可以传到去隔离房，咁就认为咧有2层啊，4楼同埋12楼咧有4间房都有出现啊，疑似出现呢个交叉传染，咁而呢一间嘅酒店咧，亦都系将会用作咧系一个密切接触者嘅检疫酒店，就系、是帮一帮之前竹篙湾嗰个容量啦，惊就嚟爆嗰个情况啦。咁对于呢一个个案，有啲喺检疫酒店疑似嘅传播，又请梁子超医生同我哋倾啦。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早晨。 超梁早晨。 头先讲到呢一个酒店呢一个个案，头先有提到少少有关于酒店检疫酒店嗰啲传播情况嘅，啱啱就讲呢一个嘅个案啦。你又点睇咧？如果用埋嚟好似竹篙湾咁样做一啲接触者啊，紧密接触者嗰啲嘅检疫嘅话，风险系咪更大咧？又 嗱，我谂咁咧，嗱，我谂如果你睇嗰个环境局限度咧，我哋酒店事实上真系有一个环境局限，最紧要就系一个比较密封嘅走廊咧。咁而呢个密封走廊咧，就由于你始终个空气咧系如果漏咗出个走廊度咧。佢係一定係會咧，隨住氣流咧，係帶去隔離房度噶啦。因為你成個嘅設計係咩咧？成個設計就係話咧，嗰、那個房入邊咧，嗰、那個即係出氣咧係快過入氣，變咗佢有一個相對個走廊有一個負壓啦。但呢個負壓咧就唔能夠喺你打開門嗰陣時候咧係有效維持，因為個窿太大咧。咁就好多時候咧。就是話喺天花度咧抽咗氣走啦，咁就到嗰個地板個附近咧，嗰度反為個空氣嗰個氣壓嘅分別咧，就會將嗰個一部分室內空氣排咗出個走廊度。咁你一排出走廊度咧，就自然咧係會隨住嗰、那個即係話走廊入邊嗰個氣流咧，係一定係會好容易走入隔離房嘅，因為隔離房度仍然係抽緊氣出去嘅。咁呢個咁嘅問題咧，就係、是、你可以透過咧。是即是话嗰个空气嗰、那个譬如增加个换气量呢或者是过滤呢是将嗰个风险稍微减低但是就做唔到绝对嘅因为都系一个所谓短距离传播嘅问题呢因为你嗰个点样稀释法呢、那个速度呢是唔会快得过嗰、那个即是空气走过隔离房嘅速度。 咁變咗咧，我諗去增加即係房入邊嘅對嗰個換氣啊，增加走廊嘅換氣咧，會有啲幫助。但最主要就係咧，避免不必要嘅開門啦。咁同埋就係話咧，係大家入邊咧，係將嗰個即係話係開門嗰時候啊，就係戴口罩啊嗰啲，我諗都要小心啲做。不過有一樣嘢係實際上嘅考慮咧，就係話如果我哋真係冇辦法啦，做竹篙灣嗰啲嘅，譬如話呢啲咁嘅環境局限少啲嘅地方，我哋唔能夠用咧，係一定要嚟話去到呢啲酒店咧。我哋一個比較實際啲嘅方法咧，係將嗰啲係檢疫人士順住佢哋即係開始檢疫嘅日子咧，然後咧做一個所謂隊列式嘅放喺鄰近嘅房。 嗯， 因為大部分啲檢疫人士咧，佢發病又上 Omicron 咧，佢都喺個前期咧係比較多嘅。如果佢哋係差唔多喺前期嗰陣時感染咧，因為佢哋後來嘅時間咧都仲有起碼咧係譬如話係十日八日咧，其實都會留喺嗰、那個即係話個檢疫嘅酒店啦。如果你哋係仲係廿一日仲好啦，不如而家去縮到十四日啦。咁但係起碼都十日八日咧喺一個檢疫酒店度，咁變咗咧。佢哋就算係真係感染發病咧，我哋都容易喺佢跟住嚟緊檢測會發現到，知道佢有一個交叉傳播，可以採取早啲嘅行動嘅處理啦，亦都避免佢哋即係因為咩咧？係因為一啲咧，譬如話係新入嚟嘅人係感染咗啲就嚟走嘅人咧，而就嚟走嘅人入邊咧帶咗入社區。而呢啲社區嗰啲咧，譬如出現呢、這個今次嗰、那個即係話係嗰個四十幾歲嘅女士嗰個嘅感染嘅 Omicron 嘅個案咧、就嗰個就好彩啦，因為佢係廿六號嗰陣時候咧 ，Omicron 由於嗰、那個潛伏期好多時都比較短啲咧，佢就變咗我哋發現到啦。咁但係實實際際咧，究竟嗰個我哋另外一個 Delta 嗰個女仔咧，究竟會唔會係因為個潛伏期咧 Delta 稍微長少少，佢亦都係可能個個案咧唔能夠喺五日之內咧？系即系话系个传俾佢嗰个个案咧，唔能够喺五日之内被发现而走漏嘅。咁我哋其实就话呢一个方法咧，如果我哋而家因为咧系好多呢啲咁嘅酒店咧，其实因为我哋系好彩咧，我哋都做咗个地区性熔断啦。咁而令到我哋而家输入嚟嗰个嘅一啲嘅外来嘅每日翻嚟嘅个案都讲得系可能咧200多人到嘅200-300人到，大大减少个旅客咧。其实酒店开始有嗰、那个即系话系个空间咧，有机会咧可以咧真系会比较咧系容易做到呢个对列式嘅，跟佢哋嗰个检疫开始嘅日期咧嚟、到即系话系放入去即系啲咁嘅即系话个房即系邻近个房间度咧。咁其實就會避免咗一啲咧，係即係話係就嚟走嘅人咧，係俾一啲係新入嚟嘅感染咧。呢樣嘢可能政府都係考慮，呢樣嘢實際上個成本係極低嘅啲行政方法，因為我哋始終要知道咧，現有嗰個嘅科技咧，係對處理呢一個本身嗰、那個即係話空氣傳播咧，其實都有相當大嘅局限。無論你係經過嗰、那個即係話一個係一個通風嘅即所謂稀釋嘅作用咧，或者個人保護裝置咧，都仍然都有一定嘅局限咧。好多時我哋係要用我啲行政手段咧嚟到即係話將嗰個病毒啊，即係話係出現嘅交叉感染方向咧係降低咧。呢樣嘢嘅成本效益咧係特別高嘅。所以防止空氣傳播咧，我哋行政手段通常都係第一優先㗎啦。咁而我哋事實上，我哋以前都有做咗嘅，譬如我哋將佢哋新入去檢疫嗰陣時候咧，嗰、那個檢測係加密咗嘅。但係唔好彩嘅話，因為 Omicron 咧，佢嗰個傳播咧，就算同或者 Delta 都好咧，佢哋嗰個本身嗰個潛伏期好多時都比較短啲咧。同埋係嗰個隔代傳播周期太短咧， okay. 就算我哋加密咗咧，其實都有機會咧喺佢下次檢測之前咧，都有機會係走漏咗，令到佢咧係有機會傳到俾即係隔離房。咁、而呢樣嘢咧，我哋就係話，除咗喺早期已經加密咗個檢測之外咧，可能就係點樣能夠將呢啲嘅嘅個案嘅啲檢疫人士咧？你就算放唔到係同根嘅日子放到同一層都好咧，最得閒都放喺鄰近嘅房。如果係可以嘅話咧，係將唔同日子嚟嘅人入面咧，係即係話隔一兩間房咧， okay. 然後先至再即係話係係放咧。咁變咗咧，就可能咧係會避免咗我哋譬如而家咁樣成日走漏出個案情況啊，社區嘅情況。 好啊，唔该晒梁志超医生，多谢你同我哋讲到今次酒店怀疑咧系有一啲酒店房之间嘅同层咧有啲交叉传播嘅情况。你又点睇18723D 咧？亦都讲到头先花市取消，讲下你哋嘅意见18723D 一嘅。咁啊，另外咧想同大家讲下咧，头先都提咗少少就系第五轮防疫抗疫基金，见到食肆啦或者一啲表列处所，包括美容院啊、电影院啊、派对房间等等咧，都有喺第五轮咧有一啲嘅补助啦，叫做一啲金额发放啦咁。见到有一啲行业就提到话，今次呢一个基金咧就冇帮到佢哋，包括一啲交通运输业嘅。请另一位嘉宾同我哋倾，有今时小巴车务营运总监陈子辉，早晨。 系早晨啊，主持早晨。 早晨，陈子辉，可唔可以讲下你哋系咪本身预第五轮防疫抗疫基金系有你哋份嘅咧？ 其实我哋业界系真系期望在第五轮系有我哋份嘅，因为其实之前咧我哋即系第三、第四轮已经落咗空噶啦。同埋我哋留意住啊，特首喺上个礼拜五个记者会度讲嘅每一句说话咧，其实佢哋都讲话，佢哋市面嘅人流系显著下降咗三成，但系佢点得呢啲数据点得翻嚟咧？系啊，特首亲自喺口中讲话，喺公共交通工具乘客量嗰度睇翻嚟嘅，佢可能啲八达通卡嘅数流量度攞到睇到市面人流下降三成，咁呢三成即系好明显系我哋系受到影响噶啦，已经而呢一轮。佢嘅針對嘅範疇係受新一輪收緊社交距離措施直接影響嘅人士提供支援啊嘛，咁其實我哋已經罕曬嘅 criteria 入邊，但係我唔明點解成個 5.0 入邊對呢個本地嘅客運業係拒諸門外，即係完全冇份嘅喎，但係受影響嘅就有份，但係我哋就冇份受到呢個援助咯呢樣嘢，所以我哋比較失望同有少憤怒嘅，你業界係。 而家你哋話都見到人流係少咗，都引述到頭先特首講嘅説法啦。你哋有冇話減班次啊、裁人手之類㗎？即係暫時咁短期都使唔使做呢啲方案？ 我哋係會有減班次嘅。咁人手我哋盡量都會 keep 住咁多先，因為都就快過年，我哋都唔想因為呢個問題令到啲車長過年前冇咗份工嘅。咁所以即係減班次嗰度，我哋都會同呢個運輸署嗰度申請話減嘅，因為我見到其他。即好似巴士嗰啲都有做到減班次樣嘢，但我哋就比較麻煩少少嘅，我哋就要即係申請，跟住就需時少少咯，就要。 但批得嚟可能都有可能又復翻業嘅咯，咁又可能人流多翻嘅咯。 希望我都寧願希望係可以行人流多翻啦，好過咁樣落去啦。 嗯，你哋講到話之前兩輪就冇你哋份啦，不過其實講翻第一、第二輪咧，係曾經都有涉及到的士同埋公共小巴嘅一啲補助嘅，譬如試過燃料嘅補助啦，亦都試過一筆過俾啲車主、俾啲前線司機嘅補助嘅。你哋其實係想邊一樣咧？期望如果真係嚟緊再有一啲嘅補助嘅話？ 其實我哋希望佢就可以燃料補貼計劃喺度繼續延續嘅。其實我哋一直都有爭取呢樣嘢嘅，因為其實我一年佢係燃料補貼咗我哋一年，咁政府大概用咗7.5億啫嘛。即係我睇翻政府嘅數據嗰度，咁其實佢哋個 budget 係仲有剩嘅，只不過深刻佢就唔知點解就完咗之後就冇。但係你明白到就係呢個燃料補貼計劃係上年嘅。應該係上年嘅6月30號完咗之後咧，去到今時今日嘅氣價已經貴咗四成啦，已經。但係呢四成，但係我哋嘅生意係冇多到噶嘛，都係只不過係可能回復疫情之前嘅七八成，都唔知道有冇啲業界。咁所以其實呢個計劃完咗之後，我哋嘅成本反而仲增加咗。咁但係佢哋就係、是、即係我哋不斷咁樣處方啊，局方度爭取可以延長計劃，但係佢都係時至今日都係冇消息嘅，只不過佢都話唔。都係冇，但係即係我哋同會運輸出面開個會都講過話，其實嗰個上次嘅 budget 係仲有剩喺度嘅，所以我哋希望如果佢哋可以即係重新考慮翻納入翻我哋入去5.0入面，就係可以延長翻呢個補貼計劃。咁其實可以幫唔係淨係幫到小巴業㗎嘛，係幫到本地嘅客運業，因為其實真係呢個5.0入面佢哋。是冇幫我哋本地客運業嘅，但係啲數據就喺我哋本地嘅客運業入邊度攞出嚟嘅，咁所以其實係好矛盾啊呢樣嘢。 OK， 好啊，唔該曬陳子輝。陳子輝就係今時小巴車務營運總監。除咗頭先佢講到一啲本地客運啊或交通業咧，對於第五輪防疫抗疫基金有期望之外啦，見到僱傭嘅行業咧都有關注到啊。有香港僱傭工會主席陳東峰，早晨。 早晨。 你哋行業嚟講係咪又對第五輪防疫抗？陳東峰。听唔听到？喂喂，陈东峰， 陳東峰的電話可能要再搏一搏，不過呢睇返其實佢哋香港僱傭工會呢，其實早前都向特首係發過信㗎，咁提到話疫情以嚟啦，外佣嘅數目呢下跌，咁佢哋嘅講法就話由40萬啦係下跌到成35萬嘅，咁佢哋亦都話最近做咗啲統計，就係、是、啲中介嘅公司嘅生意，咁都話有下跌到㗎喎。陳東峰返返嚟啦，早晨。 你好，你好，早晨早晨各位。 講下係咪你哋都行業受影響啦，希望第五輪防疫抗疫基金係幫到你哋㗎，係咪話？ 係啊，嗱，我哋個行業咧就希望政府嗰、那個資助同上次一樣，係每一間外佣中介公司咧可以提供50,000蚊嘅資助。咁、我哋個理據咧就好簡單，就係、是、由2019年到而家咧，我哋嗰個受到疫情嘅影響咧係從來未復甦過嘅。第二個更加重要咧就係話，我哋嗰個所謂受到疫情影響咧，其實全部都係政府政策造成嘅。咁當然咧，唔係話政府蓄意係加害我哋個行業，而係話政府嘅防疫政策咧，令到我哋個生意係冇辦法進行。即係咧，我哋係從事即係由海外聘請呢個工人入嚟香港。咁但係咧，就喺呢兩年嘅期間咧，就一陣間咧就封關，一陣間咧就將啲人咧係全部禁止飛航，一陣間咧到佢舊年九月開始係逐步恢復呢個通關之後咧，就有進行一個搶房嘅制度，即係所謂利用房間限制呢個外佣入境呢種手段，咁就令到嗰、那個生意咧係大跌七八成嘅。有啲我哋有一個簡單嘅調查，有啲行家甚至嗰個生意額係跌超過一成。咁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係因為佢嗰個防疫嘅政策咧，亦都令到呢個聘請外佣嘅嗰個隔離成本咧不斷上漲。即係去到15,000多到18,000多，咁所以咧令到大好多嘅雇主咧係窒礙咗喺嗰個聘請海外工人嘅嗰個意欲嘅。咁亦都相對可以睇到喺個外佣嘅總人口咧係由兩年前嘅40萬跌到而家嘅35萬。咁啊，呢、這個外佣人口跌咗，即係我哋嗰個生意嘅嗰個空間咧係大為萎縮嘅。 我見到你哋調查係咪話直情可能有機會有啲即係做多三幾個月就要濕笠咁啊？ 係啦，咁另外一個即係我哋嘅調查，其中另外一個問題就話佢仲可以頂幾耐？咁原來咧係3至6個月之內咧，係有七八成咧係即係發覺係會頂唔順嘅。咁啊係一係就裁員，一係就要關閉啦。咁我哋嗰個行業咧，其實係要照顧35萬個外佣，咁即係話咧大概120到140萬嘅香港人嘅，系同呢个行业有关系嘅。咁就呢度另外一个睇咧，就系话我哋其实有一个好重要嘅社会功能，即系话一方面帮工人，一方面帮雇主。咁但系咧， 嗱，陈东峰，但我转头翻嚟再同你倾，因为时间都差唔多啦，翻嚟同你倾多一阵好嘛？好啊，陈东峰咧就系香港雇佣工会主席，会唔会你都系呢段时间要请外佣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虽然近日新冠肺炎确诊数字每日降至单位数，但社区仍然有潜在嘅传播链，当局要继续做好追踪工作。陳肇始在一個電台節目繼續呼籲市民接種疫苗和配合強檢公告，務求找出傳播鏈，令到病毒不會擴散。他亦希望做到減少人流、聚集等，這樣才有條件讓市民在過年之後有多些正常生活。另外，油麻地的香港海景斯麗酒店先后出现6宗确诊个案。陈肇始说，当局已经在酒店取走环境样本，要求入住确诊个案房间附近的酒店住客亦都需要延长检疫时间。他说，人员到过酒店视察，其他例如人流管理、工作人员个人防护装备等都符合要求，没有大问题。 今次事件不構成要停止他作為檢疫酒店。政府決定取消年宵花市，外界預料旺角花墟人流會增加。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食環署和警方都會加強巡查，呼籲市民不要聚集和店鋪不要阻塞通道。他又說明白市民需要辦年貨，希望他們可以縮減購物時間，有助減低擠塞的情況。對於政府專家顧問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提到，根據外國研究，食肆在桌面裝置的膠板可能反而阻礙空氣流動。陳肇始說，食環署核下處理空氣流通的小組會討論未來的做法。被列為受限區域的香港仔東盛道二至四號的強檢行動結束，隨即進行的執法行動亦都在朝早大約八點半完結。政府共檢查了大約20名受檢人士的檢測報告，未發現有人未進行強檢。政府亦都提醒冇應門的大約10户居民盡快聯絡政府進行檢查。內地過去一日新增223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163宗是本土病例，其中天津80宗、河南68宗、廣東9宗，包括珠海5宗和深圳2宗，梅州和中山各有1宗，陝西西安5宗、廣西1宗，沒有新增死亡個案。另外新增4宗疑似病例，全部是在上海发现，由境外输入。内地至今有105087人确诊，4636名患者不治，接近97000人康复出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渐转吹东北风。今晚有一两阵雨，展望听日天气清凉同有一两阵雨，随后一两日天色稍为，好转，朝早仍然清凉。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49点，跌35点，总成交金额8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0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75点，升2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29元，跌3毫，恒腾网络2.24元，升9仙，银河娱乐44.95元，升2.9元，金沙中国有限公司20.65元，升2.33元，友邦保险84.85元，升3.5元，腾讯控股472.4元，跌1元，美团219.6元，跌1元，先锋服务集团系报6.7元，系升2仙。汇丰控股54.75元，升2毫，快手90元，升4.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7，日元114.47，瑞士法郎0.916，加元1.255，人民币6.357，英镑对美元1.367，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9。日经平均指数报28385点，升259点。港金报1687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4.01美元，卖出181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东九龙走廊啦。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近住北拱街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就排到去新楼街。重复多次啊，就系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近住北拱街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就排到去新楼街。咁喺屯门嘅屯喜路，因为有爆水管，屯喜路去新墟方向，介乎屯兴路同埋屯会街之间全线系需要封闭噶。咁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的车不能够转入去屯喜路，屯兴路去青山公路的车亦都不能够转入去屯喜路的，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就是屯门的屯喜路介乎屯兴路和屯会街一段去新墟方向的是需要全线封闭，经过请你改道行驶。至于较早前香港仔东胜道的强制检测就已经做完了，介乎湖北街和湖南街之间的一段东胜道已经是解封。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方面，葵涌的昌荣路去梨木树方向，跟住和宜合道一段挤塞，车龙排翻出去葵涌道，跟住光辉围；大埔公路去上水，跟住和斜村呢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跟住美城苑；青沙公路嗰边排到美林村嘅，就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和斜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青沙公路嗰边咧，车龙排到美林村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剑神张家朗继东京奥运之后再度称王，在男子花剑世界杯巴黎站夺得冠军。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2022年1月17日新增11宗确诊，包括8宗输入，海景斯丽酒店而有交叉传播， 少于10宗初步阳性，其中一人感染源头不明，当局相信社区有另一病源。 张家朗夺男子花剑世界杯巴黎站金牌， 汤加附近海底火山爆发，多国先后发出海啸警报或提示。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外佣行業，亦都講到一啲中介中心啦。頭先就同陳東方傾，講到佢哋喺疫情嘅影響之下咧，就長期都未可以完全復甦曬，亦都講到政府有啲措施係限住外佣嘅入境人數嘅。繼續請佢喺電話旁邊傾啊！有香港僱傭工會主席陳東方，早晨。 早晨，早晨。 陳東方啊，講下頭先你講到都話，即係其實外佣都有一個社會功能啦。我相信就係講緊幫一啲僱主承擔一啲即係喺家庭上面嘅一啲工作啦。咁有冇睇到話而家近呢段時間外佣嘅月薪係再進一步升？我見係咪話除咗本地自己呢啲僱主爭之外，外地都有爭本地嘅一啲外佣去做嘢？ 係啊，嗱、那個除咗出邊要入嚟咧，就因為房間限制入唔到嚟啦，即係唔係話入唔到，係個數量非常之有限啦。咁就本地嘅除咗一啲正常流失之外咧，仲有一啲外境外嘅其他地方嘅人咧，都喺向香港嘅外佣咧係招手嘅。譬如我見到咧，就好多嗰啲中介咧，招募啲工人去中東啊，去歐洲啊。 去其他地方，去歐美呢就去從事多數是其他行業的，咁就令到嗰個本港嘅流失咧係更加嚴重嘅。 搶到而家啲外佣人工每個月幾錢啊？ 咁你而家如果喺香港約滿要揾一個揾一個僱主，佢一般要求咧就6500至7000嘅。咁就啲僱主如果提供嘅嗰個薪金太過低咧，就好難吸引到啲工人去應徵嘅。 在檢疫酒店方面，這個都算是限住啲外佣嚟入嚟嘅一個限制啊！你哋係咪都希望個數量增加呢？ 其實要解決呢個問題有長期同埋中期啦，所謂中期就即係話係眼前即刻可以做嘅，就增加嗰個酒店嘅供應啦。咁而家咧就3個酒店，咁我哋希望至少去到5個酒店啦，即係有5間酒店，咁就會稍微舒緩啲。咁另外一個即係所謂長遠咧，就係話。可以將菲律賓或者印尼呢啲工人咧集中管理呢個概念咧打消，即係將我哋用我哋嘅術語就叫做解放外佣，將佢解放咗之後咧，就擺喺同境外回流香港嘅所有香港人咧係一樣，用翻啲40間左右嘅隔離酒店，咁就嗰個搶房呢個現象咧就會大幅度係得到改善嘅。 OK， 好啊，唔该晒陈东峰，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陈东峰就系香港雇佣工会主席啦，讲到希望点样政府再进一步帮佢哋，同埋可唔可以咧释放多啲嘅检疫酒店嘅数目等等佢嘅谂法嘅。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香港作家王维良论钱钟书真系深得我心。王维良要告诉我们，钱先生是一只不阉的蠹虫，即是城堡的住书虫。我这只书虫其实是喂饱了诗书，所以王先生说他一生淡泊名利，成名后曾经婉拒了很多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正正是一个有书万事足的人。 爱书之外，王维良指出，钱先生还特别钟爱书信。他不爱参加各种形式的文学活动，但他爱用通讯来同人交友交往。王维良说他是一个 man of letters， 一生写下的书信多不胜数，可以说是慧言大观。 王维良更加指出，钱先生的学问是打通中外古今，跨越不同的学科。举例啊，小说《围城》已经成为经典，而这个《管锥篇》呢，里面每一个行法都是一篇掷地有声的论文。还有啊，他的旧书亦具特色，或者他的来往书信更加是一个非常之珍贵的收藏啊。 王维良这个迷恋钱钟书的读者，特别写到钱先生怎样将人、信、书三为一体。钱老从小就钟爱书，当爱情来的时候，他仍然亲密地离不开书。据说年轻的时候，钱钟书和杨绛初识不久，双方都介绍对方看书，然后写信。钱氏写信很勤力，一日一封。杨绛日常散步之后回到屋里，就知道台上面当然有一封信在等着我。杨绛回忆说，我觉得自己好像爱上了他了。 王维良教授对钱先生的尊敬和崇拜，在我读到他写钱先生的时候，我就能够很强烈感受得到。他还在书里面附和一个建议，在钱先生教书2年的蓝田建一个钱钟书广场。王维良的附议是表示他对钱先生的尊敬使然，不过以我的看法，就是钱先生恐怕亦都唔会希望有呢个广场。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而家喺其實2009年已經公布咗咧，有1444棟咧啲文物價值較高嘅建築物咧入呢個嘅歷史建築嘅名單。不過原來話個評級方面咧都未完全咧係全部評曬級嘅。咁究竟有幾多話當中係涉及啲咩原因咧？見到有團體就話啊個進度係太慢嘅批評。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有本土研究社成員鄭哲龍，早晨。 系、hey, 你好， 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你哋观察到有几多呢千几栋嘅历史建筑入边咧，有几多系未评级啦？涉及啲咩原因咧？ 其实有193个嘅，咁当中其实就唔系全部都系即系喺个1444个名单里面有啲加咗嘅，加咗127个度啦。咁仲咁喺1444个名单里面咧，仲有66个咁样嘅。 个原因系啲咩咧？ 个原因其实就即系做得比较慢啲啦。我哋睇翻古迹办2009年嗰阵时候，基本上已经交晒功课噶啦。咁但系咧，古资会审批个速度就唔及头几年咁快啦。其实佢哋而家暂时每年都系大概开三至四次嘅大会咁样啦。咁头三年其实批咗200几个啊，800几个啊，咁但系之后去到近呢即系七八年咁咧，咁都系最少去到即係可能每年只係批到五個啫，咁平均就大概34個到啦，即係每年，咁所以都比較慢啲。咁同埋佢哋有按呢個所謂嘅緩急輕重去排咁樣嘅，咁所以有啲新加嘅項目咧有機會就打尖啦。最後就係佢哋有時候要等啲業權人嘅回覆啦，咁有陣時佢哋唔願意回覆，甚至有啲係直接反對咁樣嘅。咁反對嘅時候，佢哋就會將佢排後啲。咁呢種先易後難嘅策略都令到即係都幾有問題，咁都成件事都緩慢咗咁樣嘅。 係頭先你提到話開會嗰個次數啊，呢個係有影響嘅。同埋我就想知啦，業主反對都會影響佢哋嘅評級嘅咩？因為理論上如果佢係評一級、二級、三級嘅話，其實唔影響個業主係可唔可以譬如要拆啊或者要改建啊嗰啲，佢哋係冇一個直接影響嘅權嘅嘛，係咪？ 係啊，其實就即係我諗通知翻業主其實都係即係理解嘅，咁但係基本上業主究竟反對定係唔反對，即係除非佢好有確切嘅理由，即係要反對嘅啫。如果唔係，其實好多時候佢哋驚話影響個物業價值啊嗰啲，根本上都唔影響嘅時候，咁我諗係溝通工作或者係可能古蹟辦根本上就唔係好需要去考慮呢一方面，咁就即係嗰個先易後影響佢個先易後難策略咯。 但理論上先易後難又係咪啱咧？即係你如果要先處理一啲易處理嘅，都合理啊，係咪？ 我覺得就係調翻轉嘅，應該你應該先難後易嘅嚇。易嗰啲其實就佢冇乜可能反而冇乜嘅危機啦。咁佢反對得嘅時候，就即係佢係好大程度唔同意你去評級。咁即係佢可能會想係發展之類咁樣嘅。咁嗰個溝通工作更加要做好啦，同埋嗰個。可能是要先评级先，然之后你可以再花时间去理，即系同佢解释。反正呢个只是行政措施，系咯。咁啊，善意通知佢哋啫嘛。 但喺你哋嘅角度，系咪纯粹想快啲评晒佢，就系你哋嘅最终目标嚟嘅？ 因为评咗级之后咧，其实有几样嘢可以做到嘅。咁第一公众认知好紧要啦。咁虽然其实而家未评级嘅，已定评级嘅，公众都可能会知道嘅，因为可能睇翻即系古迹办嘅网页啊。古諮會嘅網頁咧，其實佢都有講下啲即係擬定評級嘅。咁但係咧，始終你擬定評級啫。咁喺例如喺維修保養上，佢唔可以申請撥款啦。咁喺教育方面，例如如果老師嚇、即係佢學校咁，可能想去睇下咁樣嘅，未必入到去啦，因為私人建築嚟嘅。咁但係佢都可以即係透過你評咗級，咁可能會有多啲資源嘅，即係喺宣傳上啊，或者係即係官方上面會有多啲嘅介紹啊。咁而家好多退休人士啊、行山隊啊，咁去亦都可以去即係透過知道多啲嘅資訊去參觀咁樣嘅。咁喺工程上面如果一般嚟講你喺嗰個範喺附近範圍啊，動工啦、動土啦咁樣，咁其實會可能會影響咗個建築物結構，可能係過百年嘅建築嚟噶嘛。咁喺環評報告上啊，或者工程做進行之前咧，其實會睇下附近有冇呢啲古蹟嘅。咁如果你未評級嘅話咧，可能佢未必會咁準確可以講到嗰個位置啊，嗰、那個咁同埋個相關嘅資料咁咯。咁我哋例如有上水河上鄉後面啦，有個軍徽嘅遺跡就係未評級嘅。咁後來經我哋本聯社啦，同埋傳媒報導過之後咧，咁政府先會話留意翻咁樣。 嗯，如果即系而家睇翻有啲未评级嘅即系呢啲建筑物啦，有啲就系譬如中环街市咁已经系活化咗，其实就冇话即系点样再可以评级啦，系咪咧？另外有啲就系、是、其实系业主反对嘅，头先都提到啦。咁喺呢啲咁嘅棘住咗嘅情况，你估计系咪都可以再做到个评级咧？同埋我见之前啊，即系古物咨询委员会主席啊苏章德咧都提到话，系咪可以喺两年嘅任期内完成？你自己又乐唔乐观？ 其实就头先讲系中环街市嗰个先啦，中环街市嗰个咧就佢活化咗，咁其实外面嗰个结构系应该系大致都系相同嘅，咁系里面咧就都几大幅度咁改变咗，咁评级上会有影响咯，咁而呢个喺我哋所知啦，其实佢应该系1990年嗰阵时候已经系谂住列做即系列做古迹建筑噶啦，咁可能因为就系、是、当初谂住。可能是有啲商業發展咁樣啊，即係曾經擺過喺收地呢、這個賣地表裏面咁樣噶嘛。 嗯。 咁所以就即係遲遲未有評級咁樣。 嗯。 咁 嚟緊個評 級應該可能都會降低。係啊，呢、這個就係政府建築嚟嘅，咁就即係個業主就是政府啦咁樣。係啦，另一個係你知邊一個話？ 我見有啲係業主反對，譬如荷里活道60號嗰啲咁，咁嗰啲係點樣咧？棘住嘅情況，繼續都係業主有反對嘅時候，又點樣可以做到個評級咧？ 其实过去一段时间咁都有好多业主反对嘅都评级咗嘅，咁所以咁而佢哋真係到时再拆嘅话呢，其实亦都冇咩惩罚，咁所以评级可以照做，我就唔好理解点解要摆厚啲咁样。 咁、嗯 okay. 至于阿苏德章阿主席咁佢讲话就希望可以係苏章德啦，係佢諗住加快嗰个建筑评级进度啦，我觉得係做到嘅，咁因为我睇返其实而家呢在1444名单里面的话不计军营啊，咁其实得翻八个啫。咁、 okay. 而剩低嘅集中都喺中西区同西贡咁样。咁、 嗯、 如果佢哋真要考察嘅话，我谂唔使两年啦，其实一次会都可以做到噶啦。咁、 okay. 但系问题系仲有几百个新增项目，咁可能我就唔知佢可能要几耐时间去做啦。咁、另外就即系做就算做完呢批都好啦。咁其实咧仲有堆50至70年代嘅咧。是未评级或者是已经评级都未有的，咁我都觉得应该是要尽快去做咁样咯，即系包括啲结构物啊、界石啊、桥啊、艇啊嗰啲，咁啊仲有啲孔洞啊， okay, 即系例如之前主教山嗰个事件咁啦、即系深水埗嗰、那个，咁其实睇地底里面嘅建筑，咁嗰阵时先至一口气评即系有四个列咗做一级历史建筑，咁、我呢啲其实都仲要快啲做嘅，仲有市面上嘅一啲街牌啊、油桶啊、老店啊。 Okay. 咁呢啲都係未喺而家機制裏面，其實係好需要去檢討而家嗰個制度咁樣，睇下係咪需要立埋咁樣咯。 好啊，唔該曬鄭志龍。鄭志龍就係本土研究社成員，見到古蹟辦都有一個回覆嘅，話有66項嘅擬議評級咧，有待咧古諮會咧係確認，而需進行評級嘅新項目名單上面共有大約390個項目，其中208項咧已經獲得古諮會咧係確認評級，又話呢一個嘅評級制度咧係屬於行政性質，唔影響歷史建築嘅業權、使用權、管理權同埋發展權。另外想同大家講一個自然嘅。災害啊，就係喺湯加咧，就喺星期六嘅時候發生一個海底嘅火山爆發，咁啊有7.4級嘅地震同埋海嘯啦，亦都見到包括日本啦，就下令疏散23萬名嘅居民，美國有啲地方包括夏威夷等等咧都有水浸啊咁樣嘅。呢次對於一啲太平洋沿岸嘅國家嘅影響，或者對於成個氣候嘅影響，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有香港氣象學會發言人梁榮武，早晨。 早晨， 梁明武，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呢一个话9000公里外面嘅香港都话受到呢个冲击波，有感受到，其实会有啲咩具体影响咧？对于香港嚟讲， 这个完全系学术性嘅，同埋都系即系有精密嘅仪器只可以探测得到啦。咁我人咧就冇法，人嘅观感就冇法子感觉到啦。对香港天气基本上亦都冇影响嘅。因为即系呢个汤加火山爆发之后大概8个钟头啦，冲击波有少少类似声波啦，不过就因为有强烈嘅爆炸所引起嘅波动啦，就经过9000公里咁远距离之后到达咗香港。咁你知道衝擊波即係其實爆發嘅時候咧，就啲氣體或者啲物質 劇烈咁膨脹，咁咪將前面嗰啲氣體咧就壓縮啦，咁即係將前面嗰啲空氣咧嗰、那個氣壓咧係增加咗嘅，咁所以我哋喺香港都睇到咧，係去到即係八個鐘頭之後，即、就、係、是、我哋香港大概夜晚八點零鐘咧，睇到氣壓突然間飆升嘅啊，咁但係呢、這個因為呢個衝擊波咧只係一下嘅啫，咁所以呢個飆升咧就唔係持續好耐啦，第一。第二咧個飆升嘅幅度咧，我哋所謂兩個八百斯卡，我哋平時咧即係我哋嘅大氣層嘅壓力咧，大概一千個八百斯卡嘅。 嗯。 咁所以你可以睇到其實嗰個氣壓嘅升幅咧，只係兩個八百斯卡嘅啫，即係千分之二。咁所以係一般人冇可能感受得到嘅。 O、okay、 K。只係儀器再測到啫、嗯。 除咗衝擊波之外，我見到譬如日本有地方錄到一個 1.2 米高嘅海嘯啦，香港水位有冇機會有上升咧？又 睇唔到有明顯嘅上升咯。有幾位台長前台長都喺 Facebook 嗰度睇即係 post 過我哋香港水位嘅監測同埋嗰個預期，因為香港嘅潮汐漲退咧，全世界都係噶啦，嗰、那個預測係相當之準確嘅，咁所以我哋基本上可以預測到，如果冇一啲外在因素嘅時候，我哋幾時高潮幾時低潮可以預測得到嘅，咁所以咧，我哋再睇翻當日實際上測到個潮位咧，係基本上同我哋預測個潮位係差唔多，咁即係換句話講，香港係冇受到湯加呢個海嘯嘅影響，主要原因就係、是。我哋成日話香港係福地啦，係咪？即係我哋香港縮咗埋呢個南中國海嘅北邊，咁所以嗰啲海嘯係好迂迴曲折，只能夠進入到嚟香港嘅。 Okay， 嗯， 咁、啊、如果一啲真係好勁好勁嘅海嘯咧，譬如1960年代嘅時候，智利有個海嘯咧，我哋香港都差唔多度到接近一英尺嘅水位嘅增加。嗯，咁呢個就明顯好多啦。 O K， 嗱，最後我就想問啦，而家就話啲大型火山爆發啦，今次都好大型啦，有機會令到全球嗰個氣候咧有個冷卻效應嘅，係咪會咁樣嘅？ 有可能嘅，即係視乎嗰個火山爆發嗰個強度同埋究竟一次咧，通常個影響唔大嘅，除非就係大到好，即係嗰個爆發好犀利啦。咁歷史上邊都有嘅，譬如我哋喺1991年嘅時候喺菲律賓馬尼拉西北邊嘅一個叫皮納圖博火山咧，嗰、那個爆發力非常之強勁，咁就會使到全球嘅氣温咧就下降大概半度多少少啊。咁就唔好睇少啲半度，因為我哋講緊我哋人為嘅全球暖化啦。過去百幾年咧，使到地球氣温都係升一度多啲嘅啫，咁所以半度其實是一個好大嘅跌幅嚟嘅。不過今次湯加呢個火山爆發咧，我哋科學家睇到，因為使到地球凍嗰個主要原因咧，就係、是、火山有好多二氧化硫啊。我哋去過火山周邊旅行嘅時候，都聞到啲好刺鼻嘅氣味噶嘛，嗰啲咪二氧化硫啦。啲二氧化硫如果去到好高空嘅時候咧，它會變成一個硫酸的液體，再變成一些其他的原浮粒子或者叫氣溶膠，那那個呢是有一個很強的反射陽光的能力的。但是今次湯加這個火山爆發呢，它排出來的二氧化硫的總量呢只是40萬公噸左右，比起皮納圖博呢只是得分即係皮納圖博嘅2% 到，咁所以我又可以大膽預測咧，即係呢個湯加火山爆發對全球氣候嘅影響咧，又係好輕微，因為佢個二氧化硫係相當之少。 好，唔該曬梁榮武，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梁榮武就係香港氣象學會發言人，同我哋講到湯加呢個火山爆發，頭先講到會唔會對氣候有影響咧？講到呢一個嘅情況嘅。